尽青春赴街上人的面容那么轻松，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，你很纯真我被打动，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的是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，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、哦、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和你非每段都有感动，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的是地球只有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、哦哦、我特别想你、yeah, 我特别想你、哦哦嘟嘟嘟嘟嘟嘟嘟 希望能够回到从前，回到那年。 告诉我真的好想念，看不见我们失去都不知黑能才发现，有多希望如果回到从前，回到那边经过初恋想念，还是最初的你。